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国务院日前发文部署深化互联网加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工程互联网，到本世纪的中叶，我国工业互联网的综合实力要进入世界前列。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消息，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并有望成为好莱坞之后的新的世界电影制作中心。空中的无人机部队近日在我国西北某地首次组织大强度的昼夜连续出击演练，多个的无人机机组使用导弹轮番攻击，全部命中目标。国产万米载人潜水器近日完成了关键的载人球舱开孔工作，计划2020年海试，届时潜水器将可在全球任意海域作业。目前，包括上海、浙江、北京在内，各地2018年度公务员试考招录陆续启动。根据时间的安排，京考的27号起开始报名，计划招录4272人。国家发改委通知，12月1号起，临时用电电力不足的用户不再缴纳临时接电费。河南省印发规划，到2020年，各省直辖市至少建成一所老年开放大学，每个县建成一所老年学院。江西省出台了双千计划引进人才，入选对象的最高可获800万元的项目资助。 说到你，好结。 人生有特殊意， 人生有特殊意， 能改变我的际， 人生有大意义， 能演变动人故事， 人生也有你记， 求天真为我知。 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子祥唱出的《真的汉子》，这首歌是非常充满力量的，而且振奋人心。当年呢，也是 TVB 剧情的主题歌了。你发现很多年过去，剧情可能已经毫无印象了，只记得呢，当年电视剧每集的结尾定格的时候呢，都有这么一个男主演咬牙切齿的画面。有一位歌手是特别符合秋冬的气质的，他就是张克帆了。听到最好就是在秋冬，因为他的声音温暖的就像一张羊毛围巾一样，会紧紧地将你围住，秋风在威胁也成了纯粹的风景。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克帆，感谢。 夜里微风轻吹，星光点点，脑海浮现你的容颜，无限爱恋不断上演，缠绵的让人无法入眠，急着打个电话给你，预约着属于你我的每一天，漫长的情路能互相照顾，我们的幸福。我要感谢你的安慰，是你让我坚强，不再害怕胆怯。我要感谢你的无悔，是你让我温暖，不再孤独流泪。感谢你的安慰，是你

在心里，这生命充满了奇迹，爱就是一切的动力。不管努力杀千万次，梦想它在哪里，挖空了心，耗尽了力，最后迷失了我自己。只要想起，就有无穷的勇气，闭上眼睛吸一口气，再走出心意，哪怕地动山移，只要有你在心，生命充满了奇迹，爱就是一切的动力。有了爱，一切都可以。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学友唱出的《当我想起你》。这首歌呢，其实有着四个版本，分别呢是由冷漠、陈百强、张学友和王思思四人演唱，不同的曲风呢也带给大家了不一样的感受。而张学友的版本则是2000年迪士尼电影《恐龙》的主题曲。张学友呢自己也说，想到以后呢自己的孩子看到这部影片时呢会听到他的歌声，所以呢也就唱得更加的用心。这张单曲呢也共有国语、英语、粤语三种的语言版本，歌神张学友的非凡唱功和款款深情在父爱的激发下完全的发挥，让人没有招架的余力。下一首歌曲来自于李翊君，《风中的承诺》。 最终的拘留，曾经

一桌十一道菜，只对虾有胃口。女朋友呢就一直吃那盘虾，最后一盘虾只被女朋友一人给吃完了。之后呢，男子的老妈嫌女孩没有教养，网友们众说纷纭，而议论也引来了不少过来人或美好或难忘的记忆。有人的第一次带男友或女友回家见父母，一家人的其乐融融，顺利地迈进了婚姻的大门。也有人的第一次带女友回家见父母，结果呢婚事却黄了。无论呢在哪个年代，第一次呢见家长对男女双方来说其实都很重要了。而首次见家长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也欢迎呢你来关注公众号经典969，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由唱吧麦送提供的免费代时券，祝你好运。 爱情

听到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开始懂了》。来继续说回我们刚才的互动话题，第一次见家长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小怪兽说，不用刻意，自然大方表现真实的自己就好，就像去那亲戚朋友家中做客一样，有眼色，懂礼貌，注意观察对方父母的关系和家庭的氛围，同时呢，看看另一半在家中和父母沟通和互动，这两点很重要，往往呢也能看出不少的问题。玉林说，自然就好，不要刻意，不要勉强。梦游说，总结一下，就是做自己，大方诚恳。其实呢，关于见家长，我个人觉得呢，不要太紧张，要摆好自己的心态。对方的家长呢，可能是想考察你，但相同，你也是去观察他们的。我们也可以从父母的做法中看出很多。接下来呢，继续听歌吧。下一首歌曲送给你，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 九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机场方面的消息。

会攀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哦，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哦，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哦，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你会闻到幸福晴朗的芬芳。 现在是晚上7点钟，还没有享用你的晚餐吗？偶尔自己下下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哦。我是阿哲，张信哲。 岁月里都有